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孙洛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下午4:02，欢迎来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那今天我们邀请来的做客嘉宾呢，是每周三都会来准时报道的流星尤兰达，欢迎你尤兰达。 嗨，大家好，我是流星尤兰达。 哎，那今天其实每周三的这个时候应该是袁一和刘星坐在一起的，但是因为今天袁一女神呢，她身体稍微有点不舒服，生病了，所以由我来给她代班。我们今天这期母婴话题百分百 party 环节预告一下吧，我们要来聊的内容是可怕的2岁，就是很多小孩子在2岁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非常恐怖的阶段，可能会很闹啊，或者就是做出一些很奇怪的行为。那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怎样去应对呢？在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我们两个人会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但是如果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你没有孩子也没有结婚也不影响啊，比如说尤兰达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带一个男朋友回家，然后呢你们家里可能有其他亲戚的小孩，但是这个男生非常会哄孩子，很懂孩子的心理，是不是会加分很多呀？ 太加分了，这个。 对呀、啊，所以呢，无论是什么样年龄层面的，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听一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互动方式有很多，首先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很欢快的聊天了。同时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收听到收看到我们本期节目，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加入，我们两个也是非常开心。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女神麻辣烫，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 我是小雨。首先呢，在一开始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有一部非常大牌的导演赖声川，他执导了一部首部亲子剧作品，叫做《蓝马》。对。你是已经看过了吗？ 没有，我很想去看。 很想去看，我也很想去看。我也想带着我们家孩子去看，可是他太小了。 对，小了。 这个剧呢，讲述的是一个鼓励孩子找到自我的故事。剧里面的琪琪，他的才华横溢，妈妈希望他成为钢琴家，但是他却只想当一个创作型的歌手，就和好妹妹一样。最后呢，他帮助蓝马拯救绿洲的同时，也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在去年，蓝马在上海剧场演出20场，观演人数超过了11000人， 哇， 这个人数已经非常之多。那今年呢，蓝马将于7月7号到22号演出，同时也会向社会甄选一些新的小演员上台，与剧中的主演一同演出主题曲《需要一个声音》。它这个主题曲呢，也很好听，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很好听的一段儿童歌曲，在儿童歌曲里已经算相当好听的了。 是， 刚刚尤兰达跟我说，很适合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听， 很舒缓 的。哎，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哈。那继续来说下一个事情，就是《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你喜不喜欢看？ 喜欢看，然后看的时候就边看边着急。 这么多季里，里面你最喜欢的孩子是谁呢？ 黄磊加多多， 最喜欢是他。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安吉拉。 Angela 太可爱了，但是现在有点太胖了。 对，就是可能这个吃的比较多，他每一次吃的时候都会疯狂吸粉。 对，真的很可爱。 嗯， 那《爸爸去哪儿》呢，已经是陪伴我们走过了4个年头，就在今年的9月份，他的第5季就要回归啦。因此呢，网上流传出了一份网友心愿名单，不知道会不会真的能请来这些人啊？我们来看一下。分别是谁呢？ 修杰楷， 对，修杰楷父子，他这个女儿叫什么名字来着？好像有一个很萌的名字， 布布， 哦，布布， 可爱啊。哎， 陈小春， 嗯， 还有就是赵文卓父子，哎，他儿子长得跟他还真的很像。 是， 大家如果要是听广播，很想看到我们直播间里的画面呢，可以通过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啦。我们继续来看《爸爸去哪儿》里面的父子档。邓超和他儿子，我觉得他儿子应该跟他一样特别逗，很贫，给我的感觉是能做出很多稀奇古怪行为的那种小男孩，但是同时又比较暖心。 对，因为他爸爸就是这样的。 对，儿子的性格应该跟爸爸会比较像哈。 对。诶，汪涵， 汪涵，汪涵一直是我在芒果台最喜欢的一个主持人。诶， 很睿智。 对，从我大概14、15岁最早看他主持超女的时候，就觉得他非常好，很有智慧，很想领略一下他家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哎，那不知道你们 就是最期待的是哪一对呢？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一件事儿是迷你十味甜。现在很多人一到周末或者是那种儿童节，都很喜欢带孩子去一些亲子餐厅吃饭。那就是正是因为这一点呢，在亲子餐厅就这样的场合开的也是越来越多了。 是好多主题餐厅，比如说什么我之前看到过有植物大战僵尸的 哦， 然后有这个跟猫有关的。 植物大战僵尸餐厅在哪里？ 百度一下吧。 我很想去。 百度一下会有。然后它里边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 我想做那个太阳花。 我觉得你可以。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跟猫有关的餐厅。之前我们就有一个那个小朋友他很喜欢猫，然后那个餐厅里边就是跟猫的主题很相关，然后小孩一去那儿就特别爱吃饭。 对，那现在呢亲子餐厅越来越多了，今天就给大家怎么说呢，来推荐几家可能是你们不知道的或者去过的，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然后也可以有一些新的尝试。首先我们来看到的这一家呢叫做丽丽宝亲子餐厅。这家亲子餐厅呢最近很红，因为李小璐和甜心经常会去， 产生了名人效应。 对，在妈妈圈里一下就炸了，说李小璐带她的女儿要去，我也要带我家孩子去。然而呢，明星带火其实并不是这家餐厅在妈妈心目中唯一口碑高的因素，那其实是因为他很贴心的服务啦，比如说在一进门的时候会有专人帮忙拿鞋换鞋，然后呢给你提供免洗洗手液呀、消毒呀，然后保证就是整个孩子活动的过程当中会非常的干净和舒服，而且他室内儿童玩乐区域很干净，有儿童专用的小马桶啊，菜品也是天然无成，就是天然无添加的这种承诺，就是觉得很贴心啊。 对，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妈妈一个人哈，或者是说爸爸妈妈一起带孩子出去吃饭，其实有的时候是一件挺麻烦的事。 对，就像平时如果我跟我老公带孩子出去的话，因为我们家孩子现在马上7个月了，就会觉得孩子比较小，如果出门的话可能就会选择一些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带孩子去。 环境好，然后人少，安静一点，不是那么吵闹，是不是？ 对，所以刚才那家等他再大一点，我打算带他去尝试一下，还真的挺不错的。接下来这家呢叫做酷乐派儿童主题餐厅，很多来过这里的妈妈都会评价这是一家超级棒的儿童派对餐厅。因为餐厅整体的设计是一个童话乐园，各种很有童趣的元素我们从图片里可以看到，还有它精心布置的小图书馆啊和儿童乐园，不仅会让孩子第一时间对这里充满了好感，而且它还有一个小阁楼，小阁楼里面有一个南瓜车，很惊喜，我真的非常想去。 是，我之前有一个那个爸爸特别逗，爸爸说哎，我家孩子去这种就是童话主题的餐厅是不仅仅是为了让他能够去当小王子和小公主，我其实特别想当一国王。 对，有的时候我们带孩子去做一些事情也是为了满足自己当年可能没有完成一些小小的心愿。 对， 包括我给孩子挑选玩具的时候，有的会觉得我觉得好看的就是好啊，反正他现在还没有这种判断能力，我还可以自主的发挥一下。 对，我相信你的审美的话应该是对孩子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对，我的审美还可以。哎，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一家呢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东隅酒店。这个酒店作为一家五星级的全日制餐厅，它的采光很好，我们从图片里可以看到，就是对整个景致很亮堂，就是非常的舒服。 哎，这个你可以带着那个小女儿去。因为这个它基本上都是自然光，自然光的话对于宝宝其实尤其是小宝宝他的视觉发育是有好处的。 对， 这个可以去。 这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哈。而且它有这个餐厅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它5岁以下的儿童自助餐全部都是免费的。 哇哦，大亮点，这是 大亮点。然后难道要我刚才以为你要说大量生是吗？多生几个一起带过去。 对，大量生靠谱。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一家呢非常有怎么说，有一种绅士的气息。这家店的名字叫做 English Tea Room、英国茶房。对，来到这儿基本上就不太想走了，因为它外面是一种白色田园装饰，会让每一个带孩子来到这儿的爸爸妈妈觉得很舒适，有一种那种家的温馨的感觉。 所以以后等我家闺女再大一点，我要带她去喝个下午茶什么之类的。 哎，你们可以来一个闺蜜趴，你不是一直想给孩子当永远的闺蜜吗？ 对呀、啊，我就是她的好闺蜜，但是不知道再过几年她会不会嫌弃我这个闺蜜。好，我们今天要来说的最后一家亲子餐厅呢，是一家俄式餐厅。 哦， 它的店内装修就很有那种俄罗斯的味道，它是很多外国友人经常光顾的一家餐厅。它的大厅很高挑，一进门会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很大气。而且据说它里面的服务员都是很正统的俄罗斯美女。真的是给孩子开的吗？如果生了儿子带过去应该会很开心，一群漂亮姐姐。 对，袁一你听到没，赶紧带 Matthew 去。 我希望袁一已经在镜头的那一边，屏幕那一头看到我们两个人的对话了。 对。 OK 啊，今天我们在麻辣烫环节呢，跟大家推荐了一些适合带孩子去的亲子餐厅，也希望可以在这个方面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大家。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正式的话题， 干货， 干货来了，要进入我们的百分百 Party 辣妈正传。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 都羡慕，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 大家好，我是流星尤兰达。 哎，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呢，可以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愉快聊天的场景。那今天我们要聊的百分百 party 的话题呢，是可怕的两岁，也可以叫做 terrible two。 对，可怕的两岁，然后麻烦的两岁，包括有家长说这是天使变恶魔的时候。 对，那其实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就算你没有生过孩子，或者是还只是一个学生，你也可以来学习一下怎么讨好小孩子，怎么研究孩子的心理，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对，可以了解小朋友，其实同时也是一个大人在自我反省的一个过程。 对，而且经常我也听到我的一些朋友们，他们的孩子都大一些，会跟我来反馈说，小雨你知道吗，你要珍惜你们家孩子几个月婴儿的时光。 乖乖， 因为我们家孩子太烦了，他很爱发脾气，然后动不动乱扔东西，还喜欢打人，不知道他是怎么了。其实这个就是 terrible two 的典型表现，就是哭闹任性脾气大爱说不，所谓的一个两岁开始出现叛逆期的一个情况。 是，其实小朋友这个月龄哈，差不多就从一岁半开始就有一些小萌芽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大一岁半开始，小孩就是你不是说让他干嘛他干嘛， 一岁半开始就有萌芽了。 对， 那我现在要利用这个阶段好好的摆弄一下他。 给他创造一个比较这个和谐和这个舒适的一个家庭环境是很重要的。 是的， 对，大一岁半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你跟他说，哎，那个宝宝你把这个纸帮妈妈去扔了，然后他就会说不，然后叫阿姨不， 不要， 对，不要。很多时候他就会说不要，包括有一个很就是直接的一个例子哈，你可以抱着孩子去照镜子。如果你跟这个说，比如说，哎，暖暖，哪个是暖暖？他如果是指自己而不是指镜子里，恭喜你，你们家孩子有自主意识了。 哦，就是他如果指镜子里，说明什么呢？ 他还不知道这个。我是这个，我是我自己，镜子里边是我的影子。他还不知道，就是他还没有自主意识这个发展的过 程。那现在我抱着我七个月的女儿在镜子面前，他会笑，他会是一种什么心理啊？以为那是另一个人吗？ 对，他会以为镜子里是另外一个人 啊。他很开心哎。 对，然后你是不是也是对着镜子在笑？ 对，我也对着镜子在笑。 对，更多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跟妈妈是一体的，他反映的是你的笑脸。 怪不得他那么爱我。哎，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 terrible two， 我们先来看一个小视频。就是一个国外的两岁的小男孩，他在叛逆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我提前看了一下，真的非常可怕，你们感受一下好了。好，大概 看到这样赶紧回来，就是 共同点了都， 真的很可怕， 很可怕吗？ 后面这个视频我跟你们说一下，因为广播里面听会太吵了，所以我的暂时先回来了。后面这个小男孩呢，又拿起一个东西，可能是饼干还是什么，不停的往外面倒啊，一地都是呀、啊！我的天哪、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 就是想倒出来。就是想倒出来，然后你们都不要去理解我，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一个最开始趴地上是不是绊倒，是直接就故意的，我就是要趴地上，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我想表达我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然后你们没有人理解我。而且你有发现说这个孩子他一直在吭吭唧唧在哭的时候、其实他没有任何的语言表达，他没有说话，对吧？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时候会去提醒家长，如果你的宝宝在这个时候他的语言功能没有很成熟的帮助他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的时候，那他很有可能在 Terrible 2这个阶段他爆发的就会程度会高一点。 太可怕了，那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是让孩子有一个发泄的一个情绪的一个过程，这个是第一， 是 然后再有一个，你会发现那个妈妈过来过去就是视而不理，视而不理，其实小孩这个时候心里边挺失落的，因为我本来就是想通过这些方式去吸引你， 但是我知道那个妈妈她是不是在想，如果要是因为他这样哭你就去纵容他，把他抱过来哄他，那他之后可能会不会经常用这种方式来引起家长的注意？ 其实我觉得不会，因为 不会吗？ 不会。其实你关注孩子的情绪， 所以应该像我刚刚说的那么做，对吗？ 对，其实第一步关注到孩子的情绪和需求，那我关注到了，并不是代表说我就一定得纵容你，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这时候爱和规矩还是要去并行的。对，比如说孩子在这儿哭，那你可能过去抱抱他，说那个，哎，你想吃这个饼干是吗？那因为你这个刚吃过饭，所以我们等一会儿，到还没有到吃饼干的时间，妈妈知道你很想吃这块饼干，你会发现像关了开关一样，小孩马上就会说， 哦，你理解我。 其实这样安抚也是有效果的。 对，你想，如果你在我身边，比如说我们是朋友，你在我身边就很不开心，然后其实你很想让我去关， 结果连理都不理我，就若无其事就过去了。 我该干嘛干嘛， 绝交，删好友，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 下次再也不见了，老死不相往来， 删微信， 没有那么夸张了，但是心里会真的觉得有点难过，就会觉得我把你当朋友，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你都不关心我吗？其实就像我们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应该把孩子当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就像之前我说的，虽然孩子还太小，我们家我只是一个设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我希望能够让他成为我很好的闺蜜，就是任何事情要先从孩子的角度出发，把他当成你的那种同龄人，你们两个是平等的关系，那样的话可能接触起来就不会那么的有代沟。 是的，其实在这我们说到的是，就是对于孩子来说，你是不是认可孩子有同样的这种他的人权跟你是一样的。他有些家长会说，他这么小他知道什么呀，我就替他做主了。对， 好可怕。 对，然后你从小就替他做主，等到长大的时候你又同时希望你的孩子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 的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对，如果过分的从小把什么一切都替孩子安排好的话，他长大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过度依赖的症状。 很多成年人的 什么妈，一些现在的一些渣男，比如妈宝男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呀。我跟你们讲，尤其是养儿子，大家千万要注意了，可能就是因为你们从小的溺爱或者一些问题，导致他以后找不到很好的媳妇儿哟，或者是被一些很好的可能是你儿媳妇儿的人被分手了哟，所以你们千万要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这个行为。 是的， 那之前咱们这个年代的人在小的时候都很喜欢看蜡笔小新，蜡笔小新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男孩。他在2岁的时候也是什么都吃，如果今天不看这个片段我可能都已经忘记了。我们一起来看看蜡笔小新在2岁的时候都吃些什么呢。 小新，你在做什么？讨厌了，不可以弄得满地都是了，这样不行哦。 不行。 难道说这是小新你吃了这个吗？ 我吃了。 嘿嘿，叉烧面，叉烧面啊，又来了。 医生，是小新他又 啊， 下了包装纸，是不是住院观察比较好啊？ 对症啊， 不需要住院。 什么？可是 明天就会排出来。那么叉烧面，叉烧面 啊， 小心妈妈，不要紧的。 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 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 真的 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 爸妈完全不敢相信， 完全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很有意思的一个片段，其实也反映出来了一些问题。当时咱们在看的时候都没什么印象，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太小了，不会就是考虑到什么儿童心理这种问题。 那时候就是觉得哎，还挺可爱的，看一个动画片，现在看下来自己有思想了，对不对？ 对啊，所以我想问问袁兰达，是所有的小孩到这个时候全部都会这样吗？ 对，这是一个人发展和成长的一个必须。 那咱们小的时候也这样那么讨厌过吗？ 对对对，之所以有的家长会说哎，我们家孩子怎么都从小天使变成小恶魔了，你想他小的时候你抱着他的时候，哎呀，真的又柔软又安静。 对 呀、 啊，就那样依偎在你怀里， 甜甜。 可是当有一天可能就会发现他想挣脱你， 嗯，就不要不行不，然后就是甩开你的手要去干那些你不让他干的事儿的时候，嗯，为什么要把他们称之为说麻烦的两岁或者是可怕的两岁、嗯、我觉得就是通过这种家长的咨询过程中哈，更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在此之前家长没有做一个很好的心理准备、嗯、如果你有一个心理准备的话，那我把这个麻烦的两岁、可怕的两岁，我更愿意称它为淘气的两岁 啊。是吗？就是会变得很活泼。那我们做家长呢应该怎样做才能让可怕的两岁变成很可爱、很淘气、很活泼的两岁呢？ 首先这事儿得一分为二说。第一个是说从他的生理和他的心理发展来说、嗯、这个 terrible two 是必须要经历的 啊， 就像十六七岁我们要叛逆一样。 哦，十六七岁叛逆。 对，包括十六七岁我们就要早恋一样。 是的，十六七岁是个适合谈恋爱的好年纪。 是的， 但是不是鼓励大家，不是鼓励正在听我们节目的青少年朋友去早恋啊，只是说、嗯、这是一个很单纯的想法，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做坏事的。 对，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件事情。 对对 对 对， 这是他生理和心理的发展需要、嗯、生理和心理的发展需要就是决定他在人生中一定会出现这件事儿， 嗯， 就是他要叛逆了，他有自主意识、嗯、他 要自主。那像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嗯、在可怕的两岁来之前，如果我们做了哪些行为就可以让这个情节减轻一些？ 嗯，这个就是我要说的第二方面了，就是家庭环境，也就是我们学术上讲叫做原生家庭的这个家庭环境。如果说这个家庭环境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和谐、嗯、然后呢比较的父母情绪都比较稳定，那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小孩其实到他叛逆期的时候他也没有那么的所谓就是比较的、 哦、 叫什么、 就是、 程度比较大、啊、 对，就没有那么夸张，是不是？ 对，我特别想用一个比较能够准确形容他的这个程度的词儿，但是我在想我形容不出来，因为每家孩子都不一样。 对、嗯、还是因人而异。那我现在我要举手提问一下， 嗯， 就是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他虽然没有想法，比如说现在我们家孩子才六七个月、 嗯、 他虽然还不具备说话能力，但是实际上这些环境已经在潜移默化影响着他的性格。 是的，就比如说哪怕是这个、啊、 我说的太精辟了。来，我给自己鼓个掌。 我给你点个赞。 一个不够， 再来俩。 OK， 对，其实家庭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制定终身的。对，就很多成年人也是这样，就是说哎，我现在解决问题的方式我除了发脾气我好像没有别的办法。那你就回忆一下三岁之前，尤其是你 terrible two 这个阶段的时候，你的发脾气的方式是什么？是你会比如说会跟家长会去表达说不开心、 嗯、 有的孩子我不太会说话、 嗯、 但我伤心了我难过了，我会比如说找妈妈抱抱，或者是有的孩子会说我把这个糖我就摔在地上了。 哦， 对，还有他自己的表达。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 这个其实他也是他自己情绪的一种发泄。 对，也是一个发泄方式。那还有就是在这时候说我的孩子还不是特别的会说话，但其实他能听懂的呀比他会说的多很多。 哦， 对，所以你需要帮他说出他还不太会说的。因为对于孩子来说，比如说开心、高兴、幸福、快乐，这些都是说舒服的。 是的， 舒服的。然后我沮丧、生气，或者是这个我伤心 难过的， 都是不舒服的。 就是他们把这些开心和不开心的情绪，没有咱们分化的那么细，只是非常大的，就是大而化之的分为那么几大类。 对， 就是黑，不是黑就是白， 只有两类。 对 对，令我舒服的和令我不舒服的。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女神百分百的上半时段，马上就要和大家说拜拜了。那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还会回来。继续跟尤兰达一起来聊一聊，面对可怕两岁的小孩，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没有孩子的，你也可以学几招回去哈。我们一会儿见喽，拜拜， 拜拜，一会儿见。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主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传播网热力开播。 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坐在我旁边的呢是尤兰达刘星。 大家好，我是刘星尤兰达。 哎，今天我们在百分百 party 互动的话题是可怕的两岁，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那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以及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的画面啦。刚刚我们也是跟尤兰达聊了聊这个 terrible two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一下。有点害怕又有点不担心、害怕的呢是我怕我们家孩子到两岁的时候忽然一下就像变脸一样咔整个性格大变，但是呢不是很担心的又是因为我觉得目前为止对自己是信心满满，我觉得通过我的一些教育的理念和平时跟他沟通的方式，我相信能够让他的这个情节减轻一些。 是的，其实不一定要等到孩子两岁这个阶段了，你在可能孩子一岁左右的时候、他能走了，然后他有一些自己想法的时候，你就多少能够看得出来说这个小孩说、哎，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什么啊？他是真的是能够寻求帮助，还是说他就靠发脾气和哭，你能够看得出来了。然后如果你在提前有一些心理准备，说我知道有 terrible two 这件事儿了，那我去了解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那同时呢我需要做什么，不管孩子发生任何的这个情绪，那首先家长首先得你得冷静， 是的， 对吧？那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你就不用紧张。 但是其实我觉得小孩子的性格除了爸爸妈妈，他平时经常接触的人对他也是有影响。 是， 比如说家里的什么亲戚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就不用说了、嗯、这肯定是经常接触的人。还有就是家里请的阿姨也很重要， 对，这也是家庭成员之一。 真的，因为孩子在小的时候、嗯、其实跟阿姨的接触是要比咱们比我都要多很多的。还有包括像家里的一些什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呀、啊，相处的方式，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的性格都是会因为种种种种的原因而受到影响。 嗯，是，所以我们就说原生家庭的家庭环境，就是哪怕是说对于学术这一块哈，我不太懂， 那我们怎么能避免其他的熊孩子和一些就是不好的影响孩子的地方呢？ 那避免咯， 尽量避免了。 对，尽量避免。还有就是在家庭环境中啊，也多做更好的自己。 嗯， 比如说作为妈妈或者作为爸爸，我想让我的孩子情绪稳定，那是不是我先要情绪稳定？ 是， 对。如果对于孩子很小的时候，比如说像现在哈，就是那个你们家小闺女， 嗯， 可能坐在餐椅上吃饭，她想自己抓自己弄，弄得哪哪都是。你是以接纳的这种心态说孩子在尝试啊、在探索，还是说太脏了？ 天哪，我要给我自己鼓个掌了，我做的太好了。刚才有莲娜说的这一点呢，我是这么应对的，就是现在我们家孩子他不是在六七个月他会吃磨牙棒吗？ 嗯， 然后那个磨牙棒被他磨烂了之后，他就会弄到一身都是，都很脏。 嗯， 然后呢，我就会先是嫌弃的时候，我说好脏，我说但是呢，妈妈知道你现在是自己没有能力去把这个东西擦掉，你也不是故意弄的，所以我不会怪你。就像他，而且他有的时候在睡前他会很大声的哭，但是之前不会这样，就只有最近这几天，然后我就会安慰他，我说我不怪你，是因为你还没有跟我沟通的能力，你不能表达，你可能心里有一些不开心的事儿，或者说有哪不舒服你说不出来，所以这不怪你，我会理解你，你不要觉得你哭我就会不爱你啊。好感人啊，好感人， 特别好，特别好、嗯、点赞的同时我要就是给你一个提升、 嗯、 因为本身你基础天资就很好。 是的，他说的没有错。 我们可以来上升到一个高度上、 嗯、 就是你帮孩子说出他想说但是不敢不会说的话，不是不敢的、嗯、刚才有个口误，不会说的话、嗯、比如说他在闹觉的时候，或者是说他在发脾气的时候，你就直接告诉他，哦，妈妈知道你很困， 嗯嗯，困是很不舒服， 对，然后好，妈妈陪着你，我们来睡觉。越简单的安抚越有效， 越简单的安抚越有效， 对， 大家记住了啊，这是来划重点哈、啊。这个还挺有用的，回去可以记下来。 对，因为小孩的话他本身 就是不要说太多废话，所以刚才其实有兰大是在影射我刚才说了很多没有用的废话。所以他还提升了这一点，哼，原来你这个意思。 我是不是一个好的教育工作者？ 很好，你往非常好的方向引导了我，然后提升了到一个新的 level 上。 对，因为你想小孩他的理解力啊，包括说这个、嗯、他的输出比如说表达能力有限，你自己有的时候这个你在哄他的时候你可以录一下，你回过头来一听都是在安慰自己。 哦，真的 哎，你试试，就哎呀你哭我知道，就是我不能发脾气，然后那个我不怪你，我不怪你，我不怪你，其实你是在安慰自己。 你说的很有道理哎。我的天哪，我回去要好好的反省一下我自己。 你可以做得更好。 对，所以其实今天聊了这些之后，我也发现好像可怕的两岁也没有那么可怕。 对，其实我们想说，如果你真的是了解到了这个阶段哈，这个特点，然后你自己有心理准备，那你肯定就可以把它变成淘气的两岁，也是很 可爱的两岁，活泼的两岁。 是。 那网上最近有一个视频很红， 嗯， 一个小女孩非常可爱，她呢竟然有自己眼中的待客之道，我们一起来看看她的待客之道是什么。 哦，弄个那茶壶就给晚安。 啊，然后还有呢？ 还有个小哥哥，还有个姐姐，还有个妹妹，都去。 那你还要拿什么东西给他们吗？ 那个。 还有什么？ 吃的，面包。 还有什么？ 整个家庭。还有手机不能给他。都不能拿，他听不见自己不能拿，都不能拿，我都不能让他找兴趣。我那个是我的手机，那个也是我的，我的空间都不能 那你什么东西能给他们呀？这都不能拿，那都不能拿，还有什么可以给的？ 还个通电器也不能拿，手机手机也得拿吧？ 谁的手机啊？ 我的手机也不能拿，还有通电宝也不能拿，都不能拿。 那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小朋友玩呢？ 我找个这个 妈 妈看看。 行，那你去找找我看看，好吧？ 这个小孩子真的是很聪明哎， 是头脑非常清晰，逻辑思维真好。 他的妈妈感觉要着急了。哎，那刚才那个小女孩这种行为，你觉得是对还是不对呢？ 我觉得像对于孩子来说，不去行评价他对或不对，我们会告诉孩子说，如果说这个方式哈是不太合适的，那我们会告诉他怎么样做更合适，所以与其你告诉跟孩子说不行不行不，你不如告诉孩子他该做什么，这样，哎，这个划重点，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帮助孩子顺利度过 Terrible Two 这个阶段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其实你别看只是在两岁这么小的年龄，但是对他以后整个人成长的过程的性格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其实刚才那个小女孩，我有点不是特别懂她的逻辑是什么。她的逻辑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能让别人拿走吗？就是不愿意分享给别人吗？还是说她清楚这个是自己的？ 对，他这么大的孩子哈，已经有就是自主意识了，包括说这个物权归属，说这个东西是我的。其实他更多的想表达的是说，我想做主，我说这个东西拿就拿，我说不拿就不拿。所以其实如果 听我的，我是小公举， 我大姐大， 对，是，所以说到这儿又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之前我也看过好多文章，比如说好像有一个文章你是说。有一个他的朋友带着孩子去到这个女生家里面去，然后呢那个孩子就看上他自己家孩子的一个玩具，就非要拿走。那你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到底应不应该把这个玩具给另外一家的小孩呢？ 让自己家孩子做主，对，然后拿别人家玩具的这个小朋友的家长，这个时候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物权归属感的一个建立，特别好的一个机会。你可以跟孩子去说这个玩具是谁的，比如这个玩具是姐姐的，那这个是姐姐的，如果你想借走玩，你要问姐姐可不可以。 对， 当然 这个对两边的小朋友都要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才可以，不然的话真的很容易受伤。 对， 对，这些话一定是说就是我想要别人的玩具的这个小朋友的家长来说，这个会更好。然后对于就是对方的孩子来说，妈妈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说尊重孩子的一个意愿，你想分享吗？因为之前我们有聊过这样一个就是不要强迫孩子分享这样一个话题，我想我可以就是借走，那你想借几天呢？那会有一个约定了 啊，就是你不要说嫌孩子是小孩觉得他幼稚，你要站在他的角度跟他沟通，让他来自己做主来决定这个事情。 对，你想你再延伸往下想一下，两个 terrible two 阶段的孩子都想做主， 打起来了，一会儿两个小孩出去打一架，这个玩具是谁的？我的啊。 他不光是说玩具，他是能够看到眼睛里的就都是他的，甚至有的孩子会说，就是妈妈是我的，外边的公共汽车是我的，然后飞机是我的，连太阳都 是 我的。 有些家长会因为这个事情跟孩子急眼，他们急眼的原因是因为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但是其实孩子的世界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复杂，他们只是很天真的认为，就是因为他们想的太少了，所以他们才这样单纯的认为什么都是我的。 是的，他看到的都是，你就告诉他。 尤兰达，你说实话，我是不是有潜质往你这个专业发展一下，也变成一个儿童专家？ 特别有潜质，你坐过来点儿， 要不然我坐过来点儿，你带我走吧。 咱俩换个位置吧。 啊、行，可以。 对，其实你看哈，像两个 terrible two 阶段的孩子在一起抢玩具、打闹，甚至我推你一把，你推我一把，我妈妈除了抱我可以，抱谁都不行。那在这个的时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你需要先告诉他这个玩具是谁的。对，然后这是第一步，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关注孩子行为背后的情绪。 是的， 对，我打了你，不是说你打姐姐不对，你去道歉，你前提是需要告诉孩子你 为什么， 对，你很喜欢姐姐手里的这个球，对不对？ 但是姐姐也很喜欢， 但是这个球是姐姐的， 嗯， 或者是这个球是谁的，再次强调物权归属。 对， 还有就是下一步需要强调游戏规则，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那就是谁先拿到谁先玩，在姐姐家，那就是你要想玩你要问问姐姐可不可以，孩子就会知道该怎么办。对，所以这个时候小孩还发展，因为逻辑思维嘛，他是所有的这些记忆力都是并排排列的， 是 有的时候会乱。 尤兰达，我非常期待以后等你结婚生孩子，我感觉你教育起孩子来真的会非常有一套。哎，那你说你现在已经因为工作原因把这个事情研究得非常透彻，然后等你真正实施起来，你会按照这个去做吗？ 我尽量。 有信心吗？ 我尽量。因为我也跟很多的同行那个朋友也聊过天哈，就是说哎，咱们教别人都一套一套的，真的到自己的时候自己能做到吗？我其实很多的家长会说，确实学习这些和工作经验会让我变得更淡定和冷静，这就已经做到99%了，你知道吗？ 已经很棒了。 对，真的， 我给你发送10000个赞过去，去接收啊。 就是其实对于所有的家长都是这样，你能够保持自己的冷静，这个已经你能做到99%了。 是， 剩下那一点点理论的东西，其实你看一看，包括说你头脑清楚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办。 嗯， 对， 真的是这样。所以也预祝你以后能做一个很好的妈妈，给我们表率一下。 你压力好大呀。 然后我刚刚想起一件事情，令我很感慨。 嗯， 就是为什么说家长从小对孩子教育很重要呢？我前两天去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打印店要打印一个东西， 嗯， 然后呢，那个打印店是一个妈妈，然后带着好几个孩子，大概都有4-5个孩子在那儿看着店。其中呢，就有一个比较大的是姐姐，她在给她的小妹妹在用奶瓶冲什么奶，她没有弄好，一不小心那个奶就洒了一点出来。 嗯， 当时我在那等着弄，结果那个妈妈就是老板娘，非常凶的回头说：“你怎么那么笨，滚出去！”就骂她。 嗯， 但是那个小姑娘已经很大了，大概得有12-13岁左右。然后当时我就真的很打抱不平，我想怎么可以这么对自己的孩子，就是。哪怕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再多的不开心或者是压力，真的不要对孩子发这种脾气，这会有可能造成童年阴影。 是，其实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包括说不管多大的孩子，他都是需要被认可。 嗯， 比如说我做这件事情，那你是不是我做了这件事情在帮忙就是要感谢，对吧？谢谢你帮我冲奶。 嗯， 那你要告诉他怎么样冲奶，这个奶粉不会掉下来。 对， 对吧？所以他也是在实践，那可能实践了9次、10次，他才知道说，哦，这么倒会好一点，那么倒会好一点。对，所以其实妈妈也是需要换位思考， 嗯， 就是同理心。 对，就像孩子长大，无论是任何性格，跟妈妈你自己的教育都是有非常非常大、密不可分的关系。那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无论你的宝宝有多么不开心，他自己多么的表达自己的不乐意，对于父母而言，我们要做的其实真的是要保持冷静， 保持冷静。 毕竟是个成年人了，要保持冷静好吗？而且呢，你要用正确的方法来平息孩子的怒火，并且让你的宝贝知道这些感觉其实是正常的。然后你要跟他沟通说，其实在他在这个时候的，就是你在他这个年龄的时候也是有过同样的经历，你也可以理解他的感受，让他会觉得你们的心灵是相通的。而且呢，就是要告诉孩子，一个不好的情绪并不是他的本身，是成长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嘛。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告诉他怎样处理问题是对的，然后让他找出这种感觉，才可以更好的做一个独立的人。 是的，这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的一个叫做镜像神经元。为什么我们说你一个成年人你都没有办法很好的保持冷静，那你却要求一个2-3岁的孩子他解决问题的能力肯定不如你。 对啊， 你要让他 肯定会更加焦躁。 对，你让他保持冷静，那对于他来说就根本就是做不到， 比登天还难啊。所以对于我们自己来说都很难的事情，也就不要过分的要求孩子。 对，所以其实对于家长来说，一个良好的一个稳定的情绪，其实让你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就是清楚的一个头脑，还有就是镜像神经元。你发现当孩子很急躁的时候，比如说撒泼打滚的时候，妈妈很淡定，然后很平和，很接纳的态度，小朋友其实也会能够感受到。 就像我这样的三好妈妈，光环在此。 不灵不灵。 OK， 其实稍微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百分百 party 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个 Table Two 稍微的 不那么可怕呢？其实完全是取决于家长自己平时生长的环境啊，对孩子的态度呀，然后潜移默化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你们两个夫妻两个人吵架，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在孩子看来他们会觉得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可能在你们两个人认为只是小的口角，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对孩子的成长过程和性格的形成都非常的重要。那也希望大家听了我们今天百分百 party 的环节，都能够怎么说，对自己好的行为自我鼓励一下，然后之前做错的地方呢，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更改一下， 调整， 对，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成长，成为一个很平和然后很可爱的宝宝。 对，帮助孩子能够平稳去度过这个 terrible two。 同时我再补充一点，就是一定要帮助孩子更好的去输出表达，就是说话。 对，你要多跟他说，在他不会说话的时候 多跟他说，然后两岁到两岁半以后，这个孩子他其实词汇量已经足够了，你需要帮助他能够语言更高级。 对，我再补充最后一句，就是我们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陪伴只是在旁边拿手机，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在他看来陪伴其实也很简单，只不过是你陪他说说话呀，陪他玩一些那种你认为很幼稚的游戏但是对于孩子来说真的是意义非凡。好了，话不多说，赶紧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是秘密哦，差点被自己呛到。那这里依然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在我们秘密话语环节呢，每次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可笑的被吐槽的故事。那如果你身边有非常好玩的人，或者是你想吐槽有不满的想表达的一些意见，都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RBC 小雨来跟我进行沟通。那如果你的故事被选中的话呢，会得到在我跟雨兰娜面前摆的这一束非常漂亮的专属花朵，会邮寄到你的家里。那今天我们要来讨论这件事情呢，非常的奇葩。就是现在有很多男生女生不是在国外留学吗？然后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是主持人你好，嘉宾好，说我有一个男朋友，我在大学留学了4年，在国外，目前呢我已经回北京2年了，我的前任他又移民去了某一个国家。大概的故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分分合合1年，然后经常吵架。之前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男朋友送给了我一个棒球校服外套，在我们那个地方留学呢，外套都是专属设计的，就是它上面会刻着你的名字。然后那个外套上面不仅有我大一的专业学籍，袖子处还绣了我的名字。当时呢，我的 EX 他很喜欢这种风格，再加上这个校服对我来说很大，分手之前我就送给他了，毕竟觉得袖子上有我的名字嘛，感觉很有意义。或许你们可以说我送给他就是他的，但是他现在做了一件事情我真的很不能理解，就是在前一段时间我发现他的 Instagram 上更新了一个他和现在女朋友的照片，然后呢我就发现他把我的这件刻着我名字的外套送给了他的现女友，而且现女友还穿在身上。我想求助一下大家，也想吐槽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已经分手了是吗？彻底分手了、 已经彻底分手了。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会再介意这一段了 不会介意了。 对，因为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 但是你心里会默默的觉得这个男生脑子有点不太好用吗？ 过去的事情我就不会再想，然后就是你做什么跟我无关了。 我发现尤兰娜是一个很乐观的女孩子， 我特别拿得起放得下、 那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说啊，如果这件事情反过来，比如说你穿了一个你现在男朋友送给你的外套，但是呢有一天你发现那是他前女友的，在一个很隐秘的位置还刻了他的名字，只是你没有发现。当你发现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非常介意必须得把这事儿说清楚这是为什么呢？ 说清楚，日子别过了。 对啊，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男孩确实会有这种很不爱的这种心情，他觉得过去了那一件衣服而已嘛， 对 吧？对呀、然后但是女孩的话不能说小心眼儿，反正女孩基本上都是很在意这件事儿吧。你在意吗？ 我会非常在意， 对吧？ 而且我就算有的男生可能是确实有一些，有一部分男生是会那种大大咧咧的性格，他们会觉得、嗯、哎，我没有注意啊，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只是觉得很好看送给你。但是无论他是有什么借口跟我解释这件事情，我都会非常非常生气。 对，这个我之前也听到一个朋友说，就是他的现男友的车的后面那个车灯上面会有一个 logo， 就是 I love 就是谁谁谁一个心，然后另外一个谁名英文名字的缩写。恰巧那个女孩最后的名字可能是 L 和 V， 然后他就问了一下这男友说，哎，这是谁？他就说那是一个那个品牌，那是一个牌子。然后当时我的这个女朋友就跟我就爆了，就说一堆 天哪，这真的太值得生气了， 真的是， 就是可能真的会成为我心里永远过不去的一个坎儿。 就为此要换车 换车还得把这事彻彻底底的给我说清楚。 对， 是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啊，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RBC 小雨来跟我们进行吐槽。今天跟雨兰娜聊得很开心，发现她不但是一个儿童心理专家，而且她还是一个很活泼很阳光的女孩。那也希望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能够多多合作喽。我们本期的女神百分百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还和大家见面，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fall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50, so go all you can eat, fill up your bag and I fill up the plate. We talk for hours and hours about the sweet and the sour and how your family's doing okay. And even getting a taxi, kissing the backseat, tell the driver make the radio play. And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Coming now, follow my lead.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